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递了个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今天是11假期头一天，我在这儿呢，先祝大家玩得开心，歇得舒心。自打咱这假期制度改了以后，十一和春节就成了最长的假期了。好些爱好旅游的朋友都会趁这么一周的时间去外地或者国外旅游一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外出旅游，不过您别遗憾，其实就咱北京有很多有意思的可以去的地方。我在这儿呢，利用7天时间来和您聊聊京城里的吃喝玩乐。金秋十月放长假，阿龙陪您逛京城，带您看看旅游景点，给您讲讲神话传说，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京城7日游第一集。既然是假期头一天，咱就把这推荐旅游地点呢往远了说说。您比方这北京的郊区，您别看这郊区离市区不算太远，去趟昌平顺义开车往慢了说也就2个多小时。可是真要是没能外出旅游的朋友，想看看青山绿水，跟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这郊区的好些景点就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了。咱们长话短说，头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平谷。说到平谷，好些人不陌生，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平谷大桃。这话确实没错啊，平谷号称是世界种植桃面积最大的地区。不过除此之外，人家平谷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一去，值得一看。咱先说说这古时候文人墨客是怎么形容平谷的。咱都知道燕京有八景，可是早先在文人墨客眼里，平谷也有一个八景，我这就给您说说。这八景就是居河晚渡、盘阴积雪、峨眉耸翠、谷顶朝云、灵泉树玉、石室清风、丰台夕照、独乐清波。而在这八景当中，盘阴积雪又被称为是八景之首，究其原因就一个字儿，美。盘山呢是中国15大名山之一，位于平谷和蓟县的交界处， 据说这盘山有三圣，上盘石圣，意思是说在盘山的顶部奇石竞秀，美不胜收；中盘松圣，指的是盘山这山腰部位，松柏如云，一片绿色；下盘水圣，在盘山的脚下，涓涓溪水穿流而过，尤其是到了冬天春天交替的时候，那景色更美。咱刚才也说了，盘山位于平谷和蓟县的交界处，这山呢就跟阴阳脸似的，位于蓟县这边的是阳面，一到春天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可是位于平谷这边的盘山啊，它属于阴面。别看对面都已经开花发芽了，可是山坡这边依然是冰雪封山，冷似严冬。赶上天好的时候，您就能看见这积雪犹如银河奔泻一般奇光异彩，百里之内您都能瞧得真真的。早先乾隆皇帝来盘山出游，因为瞧见这般美景，还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句：早知有盘山，何必去江南。身处盘阴平谷，沐浴在融融春色当中，远眺盘阴积雪，实乃一大乐事啊。早前文人用八景来形容平谷的风景秀丽，现如今更简单了，您伸出一只手，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就能用来形容平谷的景区奇特。这会儿您准得纳闷了，这掰开手五个数怎么形容啊？您别急，听我给您解释。这五个数分别是一洞、两川、三水、四山和五谷。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给您介绍介绍。头一个是洞，这一洞指的是京东大溶洞。说到这个溶洞的形成，其实就是因为水和二氧化碳的缓慢侵蚀而创造出来的杰作。由于被侵蚀的程度不同，被溶解分割的造型也就各不相同。不知道您刚才仔细听我说没有，我说的是缓慢侵蚀。那这平谷天下第一古洞到底缓慢了多久呢？您听准了，是15亿年。您说这不愧于他天下第一古洞的名号吧。京东大溶洞里大概有十多处自然景观，像龙会天书、众仙聚会、道德善缘、水帘洞、圣火银珠、鲲鹏傲雪、相思泉等等，晶莹剔透，绚丽多彩，不得不佩服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过您要是去那玩的话，我这儿得提醒您一点，您进洞之前最好能提前准备一些厚衣服，如果没有，洞口也有专门租赁棉服的摊位。您别以为我说的夸张，说这天不至于，怎么还租上棉服了？其实就在您进洞的那一刹那，还真别说，有点阴阳相隔的感觉。一进洞，这温度要比外边低上十来度。其实这洞里边温度之所以低，就是因为它常年阴暗潮湿，洞里和洞外的温度相差才会比较大。如果您要是为了观赏这景色冻感冒了，那这后几天的假期就只能在家待着干着急了。说完了京东大溶洞，这第二个要给您介绍的就是四山其中之一，叫丫鬟山。中国古人很有意思，您看发明文字的时候，最早先有象形字，用线条把物体的外形特征给描述出来，就代表一个字儿。您比如最早象形文字里的月亮的月，模样呢就跟一轮弯月一样。对于一些山川河流起名字，古人也沿袭了这个办法。就拿这个丫鬟山来说，您听它这名字丫鬟山，肯定像一个小丫鬟， 没错，就在这座山的山顶处突出两座山峰，远远的一看呢，就跟这小丫鬟头上梳的两个发髻似的，所以起名叫丫鬟山。相传在唐朝初年，有位道士云游至此，一下被这儿的山环水绕、优雅神奇给吸引了，实在是不舍得走，就在这儿修建道观，留下了修炼。解放前老北京人都知道有这么两句话，头一句是北京城东有丫鬟山，西有妙峰山，还有一句就是卢沟桥的狮子，丫鬟山的碑。什么意思呢？这头一句说是北京城东西两边各有一座道教名山，东边的是丫鬟山，西边的是金顶妙峰山。第二句说的是啊，丫鬟山上的石碑就跟这卢沟桥上的狮子一样，多的数也数不清。您听听，光凭这两句就不难想象早先这丫鬟山知名度得有多高。不光如此，您可别小瞧这座山，作为道教名山，它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创下了一个全国之最。什么呢？最受清朝皇帝喜欢，受表彰最多。康熙54年，康熙曾经写过一个玉皇阁碑文，这里边就记录了他60来岁到丫鬟山的情景，还特意称赞丫鬟山，说这是自元明以来的进击福地。这个击呢，就是指靠近国都的地方，言外之意就是夸赞丫鬟山，说是离京都最近的福地。打从康熙开始，这丫鬟山就被视作是皇室家庙，皇上家里要是有个什么祈福许愿的宗教活动都上这儿来。在雍正还当雍亲王的时候，有一年赶上康熙皇帝70大寿，这雍正呢，为了替大清江山和父亲身体健康祈福，就立下一个规矩，说每隔10年他都要亲自来丫鬟山主持祭祀礼仪。康熙雍正过后是乾隆、嘉庆和道光这祖孙三人。您别看皇上换了三茬，但是对于这个丫鬟山的偏爱可是没改。皇上出游那是大事，乾隆2次点着名的要去丫鬟山，回回一到这儿都被这儿的美景给吸引的是诗意大发，还特意下令打造一块御制诗碑。嘉庆皇上虽然没有亲自来过，可架不住让儿子替他来。据一些史料记载，嘉庆在位的时候让太子替他来丫鬟山就不下10多回，轮到道光继位之后更夸张了，还特意拉着皇太后一起巡游丫鬟山。您听听，这丫鬟山受到皇家如此重视，不难想象当初这地方的香火得多么的旺盛。早先这丫鬟山山上山下都曾经建有皇帝的行宫，而且除了皇上或者皇室成员不定期的来这儿朝山进香之外，就连朝廷内务府的官员每年都得按照惯例来丫鬟山进香。丫鬟山也因此有了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被誉为华北小布达拉宫。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这儿看看，体会一下道教文化，游览一下清朝历届皇上所称赞的进击福地。平谷出游小提示，每天早晨7点半在东直门918总站会有旅游专车分别开往金海湖、大峡谷、大溶洞等景区。京东大溶洞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半，进洞之前需穿戴厚衣服。丫鬟山开放时间早7点到晚9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其实说到平谷，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打个比方，咱都知道金秋10月看红叶，上香山。可您知道吗？在平谷一样能上到红叶，而且这景致不比香山差。观景地点有刚才咱介绍的丫鬟山，还有将军关和金海湖周围的群山。除此之外，像什么金花公主墓啊， 汉城遗址啊都在平谷。因为时间关系，咱以后有机会我再给您挨个介绍。这会儿我赶紧把下一个景点给您说说。这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顺义。在这儿呢跟您说一个名字，二锅头。您能想到什么呢？没错，好些朋友一准在那说呢，牛栏山呢。在顺义北边的牛栏山镇就特产二锅头酒。不过在介绍牛栏山之前，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您知道这酒为什么叫二锅头吗？其实这二锅头并不是酒的名字，而是酿酒程序里边的一道工艺。咱都知道这酒的原材料是以高粱、玉米还有小麦为主，再加上其他一些麦麸子、米糠什么的作为辅料，按照比例碾碎，加上水蒸熟之后，再加上酵母发酵，大概五天左右才能拿出来烧酒。这烧出来的酒叫锅头。头一锅并不是最好的，因为杂气太重，而第二锅就不一样了，烧出来的酒最纯正，没有异味，浓度虽然高但却不烈，那是绵软醇香。所以这二锅头说的简单点，就是第二锅烧出来的锅头酒。顺义的牛栏山镇那可是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镇子，在当地除了牛栏山的二锅头出名以外，还有一件事儿，只要大伙一提那准是津津乐道。什么呢？那就是牛栏山的传说。如果您去牛栏山，随便找一个当地老人一打听，这地方为什么叫牛栏山呢？当地老人一准告诉您，我们这儿啊，之所以叫牛栏山，那都是跟牛有关系。而且呀，这还不是一般的牛，它是一头神牛。在牛栏山这地方，关于牛的传说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牛栏山名字的由来。据说早些牛栏山的北边有个黑龙潭，这个黑龙潭可不是蜜月那个，现如今这个潭水早就干了。相传那会儿这潭里边住着一条黑龙，经常兴风作浪，祸害当地老百姓。这当地人只要一提到这条黑龙，这心里就不寒而栗。后来也不知打哪儿来了一头金牛，瞧当地百姓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苦，就打算整治一下这条黑龙。这天金牛来到黑龙潭边上，冲着潭底就吼：潭里的黑龙，我不知你是何方妖孽，但是瞧见你祸害百姓就不成，我今天找你来商量，如果你不再欺负当地老百姓，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果你执意不改，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这金牛话音刚落，就看平静的潭水面上转起了一阵漩涡，这漩涡是越转越深，越转面越大，还发出了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没出多大功夫，就看从潭底窜出一条黑龙。这条黑龙是通体黑色，浑身上下带着水，在太阳光底下闪着金光。这黑龙是一阵狂笑：哈哈哈，何方金牛，你好大的口气，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黑龙潭，敢在我的地盘训斥我，还要给我好看，我看你是自不量力呀。这帮老百姓靠着我的潭水生活，我怎么对待他们那是我的事儿，到什么时候也轮不着你来教训。我劝你呀，是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否则我先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一股黑风冲着金牛就冲过来了。这金牛站在潭边，一听黑龙出言不逊，后腿一蹬，废话也不说了，一道金光就冲上了云霄。这个时候就看黑龙潭上方 是一道黑光一道金光打作了一团，这声音是响彻山谷啊，天空也是时暗时明，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吓坏了，全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这场硬仗，金牛和黑龙一打就是三天三夜，直到三天过后，就听一声巨响，通，像什么东西掉下来，紧跟着是一阵的地动山摇，老百姓这回可真是吓坏了，全躲在屋里合计，哎呦，这回完了，照这么打下去，咱这茅草房子非得震塌了不可。再者说了，这金牛要是赢了那还好，这要是黑龙赢了，金牛败下来了，咱这日子我估计还不如以前呢，得更苦啊。老百姓全都等着更大的风暴，可万万没想到，刚才这一声响过之后啊，外边什么动静也没有了，这天也慢慢放晴了，老百姓心里这回更不踏实了，谁也不知道这金牛跟黑龙到底谁赢了。有那胆大的悄悄拉开房门，奔着这黑龙潭的方向就走，直走到黑龙潭边上，这才确定原来黑龙啊被金牛打死了。这几个人是磨头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都出来吧出来吧，咱这苦日子到头了，黑龙死了。全村老百姓一听这个，全都跑到黑龙潭边上，那高兴劲儿啊就跟过年似的。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老百姓了，那头金牛便在山上的金牛洞里住下来了。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有人就起了歹念了。那会儿大伙儿啊都谣传说这金牛的犄角有魔力，能治百病，能延年益寿。这村里边有人就琢磨说，要偷着摸的把这金牛的犄角给它锯下来，这不就能延年益寿了吗？这人呢在金牛洞口守了好几天，这天终于逮着机会了，他趁着金牛出洞喝水的时候，在这牛的后边蹑足潜踪，等离近了啪一把就薅住了牛尾巴。这金牛吓了一跳啊，一看村民来抓他来了，一个转身拿尾巴这么一甩，啪，把这人呢生生甩进洞里给摔死了。打那以后这金牛再也没出过洞。听老人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您要是仔细听，还能顺着洞口听见金牛喘气的声音呢。为了纪念这只金牛，当地百姓就把这座山叫成了牛栏山，而在周围的镇子就起名叫牛栏山镇。顺义出游小提示，顺义旅游景点有很多，比如隐藏在牛栏山里的宗教建筑元圣宫，宽阔清澈的潮白河，后沙峪的秦汉古城遗址，和北京最大的地道战遗址焦庄户地道。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咱北京，你逛逛故宫博物馆，坐坐音乐厅，里九外七皇城寺，太阳东升西行，九门八点一口钟，听我说说分明。玉渊潭看樱花，兴山拍红叶，朝阳公园美女，三里屯听音乐，牛街烧饼爆肚，烤鸭不用蘸醋，冬天吃糖葫芦，涮羊肉最舒服，打车方便，公交便宜，地铁去哪儿都行。如果您要腿着，非常保护环境，一周工作五天，一天不能开车，道路畅通，心路畅通，促进和谐安定。马门上的长安街上灯火十分辉煌，公交车站等车队伍排成了一行行，您先请吧。